好啊，嗱，即系讲呢啲啊，讲啲轻松啲嘅嘢，好唔好啊？ 好啊，有咩轻松嘅话题？ 嗱，有咩轻松啲嘅话题呢？就话说呢，嗱，依家呢就系、有一个即系 Facebook 呢，就有好多嘅所谓网红啦、YouTuber 系咪？嗱，唔知各位益友嗱，依家你哋听紧嘅嗱，有冇听过一个人呢？就叫做火鸡姐啊？你哋有冇听过啊？ 有應該有聽過嘅， 吓，嗱，你如果冇听过都唔紧要，总之咧就话俾你听，呢一 總之有呢 个 排 嘅 紅啊！ 火鸡姐咧就系、是、相当之红嘅，咁啊红到嘅程度系点咧？就系佢而家嗰个嘅订阅咧系15,100人嘅，嗱我哋咧就蚊比同牛比噶啦，吓、 哇，10倍啊！ 我哋咧就系得10,000人，20,000人都未够，佢就151,000人啊！呢、这个绝对系网络红人嚟噶。喺香港呢、这、一个即系咁嘅有限嘅市场里头，佢攞到15万嘅订阅呢，佢系好红噶啦。咁啊，呢、这、一个火鸡姐呢，话说就系佢又俾人哋踢爆啦，系咪？原来呢，佢系有份去即系参与呢啲嘅所谓嘅即系校园欺凌啊嘅嘢噶，同埋呢，系涉及呢，系偷窃手机噶吓。我哋咧就系、是、不如一齐咧去睇下呢啲，哇！真系咧好犀利嗱。原来咧呢、这个咁嘅火鸡姐咧，原名咧就叫做丁可欣，OK？乜丁小姐咧就原来系即系大埔嗰啲街坊嚟嘅吓， 你啲街坊嚟 系我啲街坊嚟噶，即系虽然唔同街 嘅。 啦吓，即系大家都系大埔区嘅居民啊吓。咁啊呢坛嘢咧就点咧吓？咁啊，话说咧，佢系就读嘅嗰间罗定邦中学咧，咁啊，其实喺大埔嚟讲都系算系 Band One 嘅中学嚟嘅，呢、这个丁可欣啊，吓，啊，哇，真系好犀利，啲留言咧好似即系 好踊跃 好 啊！ 踊 突 跃， 然间， 大家都知道呢个咩叫做火鸡姐吓，呢、啊这个咁嘅火鸡姐咁啊点咧吓？佢啊就话咧嗱，根据咧呢啲系即系。网友所讲啦，系咪？嗱，有一条友咧，应该我相信咧，叫陈大明啊，吓喺 Facebook 嗰度化名咧，就系嗰啲冤亲债主嚟嘅，知唔知啊？即系呢个曾经系备受丁可欣呢一个嘅火鸡姐咧欺凌嘅嗰个网友啦，吓、啊、佢又点讲咧？佢就话佢系丁可欣相同中学嘅受害者，即系罗定邦中学嘅。即系学生啦吓，啊不过 后 咧我都 生 想 啊， 讲咧，其实佢可以加啲标点符号啦，我好难睇啲嘢，即系你俾人欺凌系你好惨，但系即系首先你有讲你当初你又唔报案又蛇龟咁样，你依家先爆出嚟嗱，不过呢啲咧我都觉得咧，反而唔知系咪高张之处啊，真系突然之间呢 点解 排 咁 兴。 讲咧？ 讲呢个网路，即系呢个校园欺凌，佢突然间爆单咁嘅嘢出嚟，等你呢个丁可欣蒙税，哇，犀利啊！喂，如果喺佢红之前爆呢单嘢出嚟，反而对佢系零损害嘅。 系喎，咁跟住佢就再红啦，咁啊跟住就冇人记得佢啲嘢 冇人记 啦。 得噶啦， 而家等佢 嗱， 爆红嘅时候都未喎。 哇，犀利啊！嗱，呢个可以拍电影啊，真系，哇，好嘢！呢、这个陈大明。本身我即系谂下，我用一个咩角度去即系评论呢个陈大明好咧？系咪你蛇龟啊冇胆啊？当初即系唔敢咩？啊，点知原来唔系啊！你 都 依 唔 家 系 陈， 陈大明似你喎，玩法似你喎， 即系喂呢啲嗰个唔系你要你即系永远咧？你睇呢一个嘅《义海豪情》又好，睇《溏心风暴》系又好，你要等个奸人上到去嗰个 climax 啊！即系个高潮啊，嗰个高峰啊，先至掹佢落嚟嗰下，哇，先至大快人心，大时代都系咁。任何一套好睇嘅港剧，都系一个奸角上到去顶峰嘅时候，突然之间俾佢冤亲债主掹翻落嚟，哇，嗰下真系非常之好睇啊！ 系咯，电视剧呢啲咁嘅桥段咧，系一定系高收视嘅。 好高收视，所以呢个真系 唔系，即 恐 系早排嗰个义 吓， 不容情咧，咁啫嘛。 系啊。 就嗰、是那個嗰啲奸角，喂，永遠都係義不容情又好，即係呢一個阿阿、啊、萬梓同阿嘟嘟，即係做嗰個叫咩啊？ 啊， 個婚紗 中人啊？ 唔係唔係網中人嗰、那個叫做網中人咧，就周潤發做嘅。O K。係 我哋。 啊，萬梓良同埋 嗰個係嘛？哎呀， 蘇屈嗰個係啊，萬梓良同阿鄭裕玲個流民大亨，嗱、啊、都係。永遠都是那些奸角，哇上樓，喂即是吳啟華那些奸角，哇上到去最頂峰的時候掹佢， 飛黃騰達啊那些時候， 真係呢套呢個本即係本身我都想話下呢個陳大明都變咗，哇你呢下高張我真係甘拜下風，你我最長都係忍九個月啫，嚇、啊、你忍咗咁多年，我相信都六七年有多啦，嚇、啊、呢、這個陳大明係好犀利啊，所以咧即係華人有個成語叫咩咧？白忍成金啦，就系呢啲啦，亦都系 君主报仇十年未晚， 系啦，一鸣惊人啊！呢啲就系楚庄王嘅特色啊！一系又唔嗌，一嗌又要屌你，你乜嗌到佢叫阵叫捻到佢下台为止啊！犀利啊！嗌到呢个丁可欣依家街都唔敢出，好嘢，俾个 like 你啊，陈大明嗱，佢点咧？佢就话呢一个呢一、這个系、哎、真系讲到好兴奋，即系对于佢哋呢啲咁样嘅即系。長年累月咁樣無啦啦復仇成功呢啲，喂真係拍案叫咗好睇噶呢啲係，係咪？咁佢話咧，呢個丁可欣啊，呢個火雞姐咧喺中學完完全全就係一個胖虎小霸王嘅角色，嗱、相信佢都係千禧後嘅即係兒童啦，呢、這個叫做胖虎啊，因為佢唔係講嗰個， 唔係叮當，唔係紀安， 唔係紀安啊，係啦，就叫胖虎 ，OK， 即係已經係唔同 generation 啦，係嘛？咁咧，佢就话呢个火鸡姐身边咧有一群啊，为咗唔俾佢欺凌，以及本身同佢好熟嘅小夫，嗰、那个都系咪叫小夫噶？着绿色衫嗰、那个 系啊，叫小夫啊，叫阿福啊， 阿福噶嘛，嗱佢系小夫， 即系阿福。 我哋个年代叫阿福嘅 ，OK 吓、啊。咁啊，其他大部分咧唔系佢哋嘅朋友，就系、是、做紧大行，就无论中学咧边个都好。只要咧系同佢同时期嘅咧，都好清楚呢、這个罗定邦中学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地狱。哇！即系咧铺垫铺陈紧啦，即系话俾你听，哇！每日真系水深火热之中啊，活喺咁佢就话咯，无论啊喺中学里头啊，边个学生都好啦，吓、啊，即系做咗少少嘢啊，即系佢哋稍为啊睇唔顺眼咧。都会被这个丁可欣集团、啊、即是火鸡姐集团呢就是小题大做、啊啊、这部电话呢就一定要更新、啊、放低了的话呢只能够说你戆鸠、啊、何解呢因为他偷了你的东西就是教精你、啊、就偷完之后呢还要有冤有无路数、啊、学校又不理、啊、同学又帮不到你、啊想报警啊！只要谂翻起啊，你翻到呢个学校嘅时候，会俾佢揼一身啊！我都唔敢啊！嗱，呢个真系陈大明，哇！即系佢嗰啲犀利啊！虽然佢冇乜标点，但系佢好表达到嗰种嘅感受、 情感啊！ 好嘢，呢个真系哇！呢啲即系复仇记好睇啊！真系好啦，咁佢又话咯。即系呢个化名叫陈大明嘅人咧，就话咯，同屋企人讲话，即系俾人偷咗手机啊，都只会落得啊，同一下场啊，俾人屌啦，即系。佢话呢咩咧？丁可欣根本系一个垃圾废物，佢身边咧有三只，嗱呢个用得好啦，呢个量词系 OK， 即系有少少真系学你话斋，好似我嘅风格啦。佢用只嚟形容个人噶吓，系。佢有身边有三只最熟，以及做得同佢不分上下嘅狗，就叫做叶 X 母、何 X 元同埋张 X 图。同时期嘅同学都知啊，佢哋身边仲有两个朋友嘅。我唔讲出嚟系因为你哋做得冇咁过分啦、啊，真系大量啊，真系 厚道啊， 厚道啊。呢、這个咧叫咩咧？擒贼就先擒王，好嘢，俾个 like 你。以丁可欣为首的欺凌四人组，哇！呢简直系我的行文格式嚟嘅。OK， 以丁可欣为首的欺凌四人组，嗱又有呢个花朵啦，系嘛？系犀利。 如果你的格式就会是打欺凌四人帮嘅， 系啦， 就唔系四人组嘅。 就四人组咧，就冇咁政治性嘅。吓，四人帮咧就会系政治化多啲。呢个就我嚟嘅。吓，好啦， 同埋嗰个印象深刻啲啊，嗰个 深刻啲。咁啊，佢就话点咧？佢话呢个欺凌四人组就会不断玩弄唔顺眼嘅同学，玩弄玩佢啦，打佢啦，讲啲好过分嘅嘢啦。点解会冇老师嚟？因为啊，嗰啲老师同呢个丁可欣集团啊系好熟噶，会选择咧就叫呢班被欺凌嘅人士咧就忍住冇出声，或者息事宁人，偷电话打人串人，网上同现实欺凌就不在话下啦。嗱，呢个陈大明有个即系切身嘅见证咯，佢话本人有次行过小食部，跌咗屋企人新买一个礼拜嘅电话落地下。咁啊，已經好心痛啦，係咪？嗰日啊，就竟然俾呢個所謂嘅火雞姐啊，及其餘嗰三隻狗啊，當波咁踢啊，將個電話爛就當然係未爛啦。只不過啊，買咗一個禮拜嘅新電話，就變咗好似用咗兩到三年咁鬼花啦，即係個 mon 啊嚇。佢哋咧就唔會明白一個屋企人送嘅電話新電話嘅意義，同埋對於一個中學生係幾咁重要啊！踢完都算啦吓，呢、个咁样嘅火鸡姐，平时咧就最中意着住件背心冷衫，仲要双手插晒裙袋，就竟然间企喺我面前讲啊，喂，唔好意思喎、啊，我以为系个波，下次小心啊！你明明我话几咁怕翻学，几咁惊见到佢咧，哇，真系犀利啫呢个，将个手提电话当波咁踢。而且是真的，我是感受到完完全全是感受到你的感受啊，陈大明。因为我同样是作为一个基层的市民，当然是明白买了一部新的电话，尤其是家人送的，当然要珍而重之啦。竟然间被人当波咁踢，是非常之咁难受的，是、啊、我当然绝对理解的。他说今时今日先讲出来，他说是不想呢、这个的火鸡姐再在人哋面前做戏扮嘢，以为以前做过嘅嘢咧就冇人知道。我想话俾你知啊，丁可欣天有眼，唔系咧拍段片啊，讲个对白照住读道歉啊就算数，唔好话我唔俾机会你啊！你嗰阵有冇俾机会我哋啊？我读咗咁多年中学，你都系咁，边个可怜我啊？你而家咁就叫委屈啊？哇！嘿，好犀利啊！呢、這个真系犀利，陈大明好嘢，希望你继续追击佢。OK， 嗱，啲冤亲债主咧，即系上门咧追债，真系哇，犀利啊！呢啲真系，即系原来 你头先读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对白咧，好正啊！ 系 啊，如果咧你嗰个重温咧加翻两倍速咧，就非常有火鸡姐嘅风格。 因为佢嗰个教快镜咧，其实佢自己系录拍 嘅时候， 吓火鸡姐啊嘛，丁可欣啊嘛，即系所以有啲友，即系咧唔知系见识少啊，见得女人少，又话呢个丁可欣好好 J 啊，又话咩，即系唔好咁啦，我觉得做人系咪啊？呢个只系好普通嘅一个雌性嘅动物啫，可以咁讲系嘛？你泥牛评鉴一下啦，呢个人系咪咁即系？咁即系，唉，啲人竟然话要 J 佢，即系普通一个 M K 妹啫嘛，系咪啊？ 就系中意 M K 啊嘛 ，M K 美容啊 ，M K 即系特别系有一批人系中意 M K 美容噶嘛。 咁你即系 咁咁啱就冇嘅 ，YouTube 就冇呢一个 M K 美容嘅， 即系佢填， 即系有啲肥婆啦，一系就系。杜小條啦咁樣樣，就冇中間位啊嘛，咁佢咪啱啱食正嗰條水咯。 咁啊，即係變咗咧嗱，呢、這個咁嘅即係就係丁可欣嘅欺凌事件嚇、啊，哇！竟然間咧喺 Facebook 咧係獲得咧200多个傳閱嘅嚇，係、好多佢相關嘅照片嚇、啊，我覺得可信性都相當高嘅。因为有晒嗰啲咁嘅照片啊，各样啊，咁样咧，而且呢个丁可欣咧都系冇正面回应过佢噶吓。OK， 吓、 喂，最好笑咧就係喎， 有啲又話好大波。 咁即係，唉，大波嘅人都係俯拾皆是啦，唔係有個波，波係圓嘅冇錯，但係唔係有個波就大晒嘅，唉，即係你波冇用噶，波大你冇揾揸先，嗱呢個重點啊，屌你都冇揾揸，你要俾佢當波踢。 波皮糖就冇意思啊！ 啊！你波皮党冇意思噶嘛？你又唔系沟得掂啊？火鸡姐系咪啊？你俾佢恰，你睇下点恰啦？你咪好似嗰啲 AV 片咁，俾佢用个波夹捻住个头嚟恰先。屌你老味真 我只脚踩你 系！系 咪 啊！我只 脚 高 踩 踭 你 鞋。 啊？玩玩个波去夹你个头啦？咁样欺凌呢，都觉得系即系冇乜问题嘅，我都觉得。但你嗰啲俾咁样踢 你 佢。 觉得冇乜问题啊？ 吓，唔系你敷恐防窒息啫，系会嗱。如果你有呢啲嘅呼吸道嘅毛病咧，就唔好咁样玩咯。即系喂，即系火鸡精，我波夹住个头啊！呢啲欺凌啊！屌你老味！ 我飞。 唉，真系唔系你点样欺凌先？我都唔明佢欺凌咧，就唔系咁样。你啲毒撚咧，就冇咁多幻想。佢欺凌你就纯粹恰鸠你、揼鸠你啫，OK？唉，真系咁啊！有啲人咧就话佢系贱出嚟嘅，咁我又唔知啊。其实我冇乜欣赏过佢嗰啲嘅片段吓，咁啊，但系你要讲咧，即系你呢个火鸡姐，竟然之间系咁样搞呢科嘅，即系校园欺凌咧，系好不要得啦。但系佢都有道歉嘅，你知唔知啊？ 有，我有睇嗰条片啊， 吓，咁啊，不如 我有 你 睇， 讲 你 下， 有冇睇 喂， 啊？ 你评述下啦，你嗰条片啊，因为 嗰条片啊， 我， 你冇睇啊？ 吓，我冇 我 睇噶， 都系好避重就轻嗰只道歉咯，即系人哋嗰啲，即系人哋嗰啲问佢嗰啲，佢就都系冇乜正面回应嘅，就系话都系后生都会犯错啦，细个都会犯错啦，咁样嗰啲咯，诸如此类啦。 即系小不更事啊，年少无知咁啦， 即系好似唔知，好似阿 Q 咁道歉就好啦。好似慧思啊嗰啲咁样都系咁道歉噶啦， 唔系咁，即系咁好冇诚意啦，系咪啊？咁佢有冇话赔偿啊？ 佢话有嘅喎，佢话冇人联络佢喎，好似。 嗱，我话俾你听啊，你又赔偿唔到噶啦，火鸡姐，因为你对于嗰个咁嘅陈大明嗰种嘅，即系心灵嘅 心 损 灵 害 啊！ 啊。喂，你点样补偿翻人哋咁多年以嚟，日日翻呢个罗定邦中学，竟然之间系战战兢兢，将嗰个嘅手机当波踢，系咪？喂，呢啲咁样嘅，即系阴影系深深咁样烙印咗喺佢脑海里边呢，系你依家赔翻1万蚊嘅 iPhone XS Max 俾佢呢，都 最 系 高级 补 嗰 偿唔 部 翻噶啦，吓、啊！你起码再赔多啲啦，屌你个老母咁撚平，冚家铲， 用部Samsung 接机咯。 滚蛋啫嘛！依家陈大明冤亲债主找上门，你咪同佢刁，嗱你要同佢刁噶。如果你要继续喺嗰个网路或者喺娱乐圈捞落去，你要同佢刁，你等佢 settle 咗呢件事。不过你冇嘅，佢到时又扯你，你都系屙捻嘅吓。不过你唔系，你起码你 settle 咗呢一铺，佢下次再讲你呢，就变咗系。都冇咁傷嘅，但係你依家咁樣就好曳咯嚇，話完即係話要人哋去聯絡你啊，先至乜乜乜啊咁樣，即係冇俾人哋，即係你好似俾人感覺到你嗰個嘅道歉係好似葉劉咁撚被動啊，即係冇乜誠意啊，即係葉劉當然都話我個推銷嗰個嘅手法好唔即係親民啊嘛嚇，佢、啊、道歉呢樣嘢啫嘛，咁你火雞姐呢個道歉都。好流啊，系咪啊？因为你咁样去整鬼人哋呢，对于人哋嗰个嘅中学嗰个嘅即系生涯啊，你知噶啦，翻唔到转头乜啲青春嘅嘢系咪 童年阴影咪就系呢啲咯，系嘛？ 即系呢个童年阴影真系翻唔到转头嘅，希望佢又系。即系呢个，喂，你觉得你有咩嘢建议俾呢个陈大明呢？ OK，都冇办法噶啦，唯有就忘记过去啦，同埋你要如果要继续追击佢啊，或者系 繼續要求佢哋道歉嘅，咁啊堅持咯，唯有係咁啦。啊，有啲網友都係話㗎，條女就好一般啫，咁啊想補鑊啫嘛，咁樣樣。咁啊，同埋我都係覺得嘅，如果你真係有欺凌嗰個人咧，你總係有方法可以聯絡到佢，冇理由話要人哋聯絡你嘅。即係你做過啲咩都知啦，人哋都講曬啲事件出嚟，係咪？有冇賠亦都冇人知，其實賠唔賠其實真係都唔係大問題啊，賠幾多步都係補唔翻嘅。嗱咁當然啦，你都要均真嘅，咁你賠翻個電話就好過冇咁解嘅啫。不過傷害咗人咧，就係比較差嘅。喂，鄰居咧就又行開咗，又叫我頂一分鐘，咁我哋睇下啲。 一 诶， 斟杯 咁 水 快 饮 嘅， 下， 今次又 吓，咪斟杯水饮下啫。 次次都系，好似喺我后边度拍出嚟咁样样，好恐怖啊！大佬， 唔系，喂，唔系你可以同啲益友互动下啊嘛，系先？ 有啊，有互动啊。 系，唔系即系咧呢个咁样，我希望阿陈大明就继续 keep 住去即系爆料啦，系咪？继续去 keep 住追击佢啊！ 系啦，我哋都想睇下佢有咩反应嘛。佢话赔翻俾你，咁你咪试下联络佢咯，吓。我觉得你呢啲都系应得嘅吓，应得嘅吓。 不过而家火鸡记都又有电影又出歌嘅喎，你知唔知啊？ 我知嗱，所以签咗佢嗰间嘅经理人公司，其实仲紧张过佢嘅，咁啊签咗个废人翻嚟啊，如果佢奶摊咪系咪啊？ 哦，咁啊，唔系咁嗰啲其实都唔使好蚀嘅啫，嗰啲咧佢说咗佢，咁跟住其实冇乜损失嘅。 O、okay, K， 有你有嘢做咪？系啦，又唔係高薪挖角咁樣，鄭秀文咁樣簽唱片公司咁樣簽 嚇。咁、okay, 但係我覺得就嗱，你呢個陳大明咧就要找緊呢個機會啦。你咧就唔好甘心話佢賠部咩 iPhone 俾你就算數啊！你起碼要佢好誠懇咁道歉。嗱，你總之嗰幾年你有啲咩仇仇怨怨嗰啲咧，即係好似阿秋官嗰啲歌咁咧，就可以一鑊報曬啦，就有仇報仇啦，係嘛？ 泥不抵头啊！嗰啲歌 系啦，啊，书剑恩仇录咁啊，屌你噶啦，咁样真系，知唔知啊？识唔识啊？ 火鸡都好惨噶，真系 咩啊？ 火鸡都好惨噶， 唔系佢惨啊，佢自己攞嚟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你如果当初啊，唔系咁样去，即系恰鸠呢一个嘅陈大明，你呢个同学嗱，首先你佢其实写得。不，佢歷歷在目嘅，將佢當日嗰個手機俾人當波踢嘅嗰個嘅感想係寫翻出嚟，其實係好慘噶。你諗下啲嘢真係將心比己啊，係咪先嚇？ 佢啲情節都有啲三五成群嗰啲感覺。 就係爭在未曾，即係 未曾揼佢咁解， 未曾揼佢咁解啫嘛嚇。但系怕且有第二个俾佢揼咗都唔定噶，因为听佢咁讲就即系好似有第二个人去即系搞呢啲嘢咁样，系嘛？ 系都系嘅 吓。 点解啲网友无啦啦又讲紧鸡扒妹 嘅？哦，鸡扒妹， 鸡扒妹，你知唔知系边个？ 我知台湾嗰个啊嘛。 啊！ 喂，不如送首歌俾阿陈大明啊，好唔好啊？ 送首咩？ 今日尖閪咁好系嘛？ 咩话？送首咩歌啊？ 嗱，送首歌俾阿陈大明 ，OK？ 喂，有人话赔一箱 iPhone 都补偿唔到啊？喂，唔系噶，屌你一箱， 一箱好贵嘅， 一箱你攞下火鸡遮命啊！啊，送首歌俾你，叫做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好唔好啊？ 好啊，好啊， 嗱，陈大明。情义妖心中有几多重？仇恨又却是谁所种？情仇两不分，爱中偏有恨，恩怨同重。忘情弃爱，世上有真英雄。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，难忘你恩心，我偏偏有恨，相思难共。情如天，万里广阔；仇如海，百般汹涌。要共对亦难，分也不可，爱恨填空。 唉、哎，好嘢嗱，送俾你听，记得呢、這个咧就系、是、倚天屠龙记，希望你咧就复仇成功啦吓，呢、這个陈大明兄吓，啊、送首歌俾你啊，啊，好少可啊，依家屌你啊，你真系， 哇，你都好有啲吓、啊，好有呢个陈大明心喎、啊。啊！呢首歌鼓励下佢喎。 喂，你鼓励下佢，因为呢啲系即系佢忍得嘛。嗱、啊，你喺佢喂，你唔好以为俾佢恰咧就好软弱、哦。你喺佢最当红嘅时候，即系依家暂时啦吓，佢、啊、人生当最当红嘅时候，你突然间咁样整个核弹俾佢弹下，嗱、啊、呢啲咧就好似嗰啲即系普洱啊或者嗰啲红酒咁，你摆得越耐咧就越香越醇噶。即系你要，即系嗱，所以咧，嗰啲友仔就唔明白呢个道理咯。即系当初啲，唉，呢啲先犀利啊！哇，摆咗六七年喺度，突然间嘣一声咁样咧，呢就叫做平地一声雷啦，黎牛系嘛？ 系。 咁你呢、這个，即系你呢个丁可欣，哇，以为自己欣欣向荣如日当中之际啊！竟然间啊，杀出呢一个程咬金，就叫做陈大明。唉，呢镬真系屙卵炒粉啊！